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的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第二节，存在概念与存在问题。在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印着柏拉图的一段话，当你们使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我们虽曾相信懂得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存在与时间全文正文的第一句断称，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被遗忘了，而且这一遗忘从柏拉图就已经开始。2000多年来，我们不仅不曾为存在问题提供回答，相反，存在问题的遗忘不断加深。所以海德格尔深感有重温存在问题的必要，他甚至自诩说，在2000多年的遗忘以后，在存在与时间里追问存在意义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发展。存在问题是被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成见埋没在遗忘之中的。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列出了三种主要的成见。第一，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而这个最普遍通常又是从类属意义上来理解的。任何东西都属于特定的种类，玫瑰是花，花是植物，植物是有机物。任何类属关系都有个头，最后归结到存在。任何东西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共通点，都存在。但最高的类却与一般的类不同，因为类的形成在于归纳其所含种属的共性，而这共性又必须与其他的类共性相区别。例如，动物这一观念包含有鸟、兽、鱼、虫的共性，而又与植物的共性相区别。而存在则包罗一切，无法针对其他任何族类区别自身。可见，存在的普遍性不是类别上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已觉察到这一点，并因此称存在的普遍性为类推的或譬喻的一致性。存在作为自然，存在作为历史等存在的诸方式，因此也就不能看作是存在的种属。存在概念还有一种普遍性，这在西文中比较明显。以德语与英语为例， SEIN 这应该是德文，和 B 都既表存在，又是系词是。按照古典逻辑，无论关于什么东西，凡有所述总用得上系词。玫瑰是红的，玫瑰是植物，玫瑰是美丽的，等等。于是无论我们说玫瑰是什么，是或存在总被引入了。哪怕说玫瑰不是什么，也仍离不开是。所以海德格尔可以说，如果没有 SEIN 这个词，那就根本没有语言了。无论领会什么事物，首先得领会到它是，它存在或不存在。存在概念的这一层普遍性 虽然提的还粗糙，却比族类上的普遍性来得原始。这种讲法在西文中虽稍自然些，却并非没有疑义。不少近代逻辑家就坚持认为，关于存在的讨论大半出自系词的多重含义，特别是是和存在两种含义的混淆。 SEIN 一词的这些纠缠，中文再做巧也是翻译不出来的。有人说，哲学像诗一样是无法翻译的。笔者做过翻译，知道这话有些道理，而翻译的难处却也延伸到对西方哲学学理的讨论。不过，思想的力量总体现在面对障碍之时。我们固然要审慎对待不同语言中基本概念的不同联系，不愿望文生义，俱发宏论，同时又希望通过对差异的了解和澄清，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今勉为其难来研习西方哲学，不也就是希望通过差异和障碍一睹共同的景观吗？二，从存在概念的普遍性中又生出它的不可定义性来。按照通常的意见，定义是由本类的共性，即本类与邻类的差异构成的。存在却不是类，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三，虽无法定义存在，却凡开言便离不开存在或是，可见我们无论如何是懂得存在的，而且这种懂一定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三条成见都不能否证提出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存在为最高的普遍性，而非族类的普遍性。最高的普遍性究竟是什么呢？存在不可定义，这或许只是传统逻辑的无能。存在自明，而恰恰是分析自明的东西，构成了哲学家的视野。在近代形而上学范围内，存在问题有莱布尼兹的名句，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表达出来。海德格尔称这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并具有头等重要性。其重要性反映在三方面：这个问题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最广泛，因为这问题包罗一切，仅以绝不存在者，即以无为界，因而存在问题也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其他事物无论怎样稀罕，怎样独一无二，总还可以拿别的什么东西与它做个比较。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拿来与存在比较，存在的他者只是虚无。最后这个问题甚至还包括无，因为无也必须是无。最深刻，既然询问的是存在者整体，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在关心这样存在那样存在，而只就存在者存在着这回事寻求存在者的根据，他要追索这根据直至最底层，所以它是最深的问题。追问存在者整体的根据，不是从一个存在者追到另一个存在者，因为 那另一个存在者也包括在存在者整体之中。存在者整体与无相对，那么我们也是在问，存在者是如何挣脱无的？为什么存在者不干脆落回到非存在之中呢？这又等于是问，为什么会有存在者存在？而这一问始终与为什么无却不存在联系在一起。我们追问根据，直到最深处，要找到的却不是某个存在者。或许我们最后竟是面对无根据的深渊。最原始，这一层说起来要费些口舌。我们既对存在者整体发问，似乎我们就不该对任何一种特殊的存在者表示特别的偏爱。印度森林里的一头大象和火星上的一次化学反应都一样存在着。然而在存在问题里，却有一种存在者始终引人注目，这就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人。这怎么会呢？在黑暗宇宙的无限空间中，我们的地球尚不过是一粒微尘，更何况这球体上朝生暮死的一小群具有意识的动物。然而只要我们的问题一提出，存在者整体与这发问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通过这发问，存在者整体才得以作为其本身所示者，敞开并在其发问中保持其公开。我们的问题仿佛是面对着整体存在者，所以他仿佛从这整体脱出，尽管又不觉是完全脱离。海德格尔在这里似乎提示，人这个发问者既属于存在者整体，又与这整体相对。所以在存在者整体中具有独特地位。无论如何，就整体的发问与问题之所问，即存在者整体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乃至于他所问者无他处可寻根据，而反弹回问题本身。为什么有这关于为什么的疑问？关于特定存在者问一个为什么，可以找到另一个存在者头上。有如问为什么有小猴子，可答说因为有老猴子。而对整体发问为什么，则必然反受其问，因而我们的问题也必然是自问，它撞入对它自身的为什么的探寻。存在与时间的第七页。只有自身向自身提问，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询问存在者整体的根据之际，以反弹回本身而弹开自身作为根据，这就叫开启本源。一切真正的问题都离不开这一根据，都在发问之际，或知情或不知情的连带提出这个作为本源的问题。自然，这个问题于是也就是最原始的问题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就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发问。他所问的应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因为他问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特定的存在者具有什么属性和方式，而指不多不少就存在者的存在来看待存在者。 所以在沿着主导问题追寻之前，必须先看看存在的情况如何。存在是怎么一回事？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山脉、洪水、教堂、国家、拉斐尔的画、古罗马、人都存在。我们跑遍海角天涯，遍觅远古当今所遇到的事物都存在。到处都是存在者，但何处是存在？一旦要去把捉存在，我们总是扑空。我们在此追问的存在几乎就是无，但我们始终不甘承认存在者整个的却是无。存在与时间的第38-39页。存在不是万物中的一物，这还好讲。但若不依据存在者，如何能把捉存在呢？莫非存在只是一个空名？莫非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只是思想中的区别？即使如此，海德格尔坚持说，问题却仍在那里。在存在名下被思想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的，存在的意义常飘忽不定，但我们确实知道存在者存在，而非不存在。那么，存在不就有了一种确定的意义吗？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不知树为何物，那么又怎么能够确定某棵特定的树为树呢？怎么不把一辆汽车叫成一只兔子，叫成树呢？也许我们最好别去想存在，干脆让存在者去存在好了。但若我们不知道存在是什么，怎么让事物去存在呢？看来，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是虚无。借不存在而确切地理解到存在不是第二位的事实，它与说存在的不确定性是连在一起的同一回事。我们能说是，也能说否，说不是，因此才谈得上肯定或拒绝，因此才谈得上存在者是什么，因此才谈得上我们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成为什么和不成为什么。没有是和否，就没有语言，就没有选择，人就不再是人。对人来说，存在之领会无论怎样不确定，总具头等地位。我们是否存在在此，这不是无所谓的。甚至当我们在此这回事竟一无所谓，我们仍必须领会存在。否则我们就连对自己的在此说一声否都办不到。但必须承认，存在问题虽如此深深地与人性相系，却并非寻常听得到的。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发问，所问超乎寻常，发问也超乎寻常。这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被讥为无用，诚然无用。它不是为料理日常生计而发，也没有什么指令让我们非做此问不可。这一问题本来就自由自愿地在自由人性的神秘基础上发出。诚如尼采言，哲学就是在冰雪之间，在高山之巅，自由自在的生活。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